夏天是各式各样昆虫最活跃的季节，其中有一种叫得最大声，它就是蝉。蝉的幼虫生命力很强，就算埋在地下很多年，它都会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可惜当它成为真正的蝉之后，只可以生存几日，就好像我和它的爱情一样。 姐啊，我读科学噶，每件事都讲求证。 人哋仔都有噶啦。 家 姐，你都有个女啦。 我点同啊？我有老公。 吓、啊，有冇老公，有冇仔女，都系人哋嘅私事嚟噶嘛？系人哋个人嘅选择，关唔关你事呢？ 我戥佢个仔惨啊！ 吓、 啊， 家 姐，你真系得意嘅。你又唔系佢个仔，你又点知佢惨呢？嗱，好似你咁啊，你个人思想偏激，心胸狭窄啊，做你个女可能仲惨。 咩？你笑咩啊？真系好人难做啊！如果唔系应承咗阿爸阿妈睇住你，我真系费事话你啊！ 家 姐，你放心啦，我26岁人噶啦。 好，我唔理你，忠言逆耳，讲你又唔听。 行光 啊，你真系入咗去7号啊？你未同阿彭祖奇倾过偈啊？ 系，佢仲请我饮茶添。 哦，诶，咁啊，7号嗰个间隔系咪同我哋呢度差唔多咧？ 差唔多啦。 哦，诶，咁佢啲装修点噶？ 哈，姐夫，你对彭家都好有兴趣咁、啊。 问下啫嘛。 哦，嗱，佢哋嗰边嘅装修就真系特别啦，黑色天花板，金色墙，周围都系玻璃、水晶、羽毛、质感、薄纱，嗱，啲灯光咧校到暗暗，好有情调嘅，播埋嗰啲迷幻音乐。仲有靓酒生果啊！仲有啊，有个半裸嘅女仔侍候你噶， 系咩？你个衰仔啊！你都系整蛊我，费事睬你。 喂，咪走住啊！我未讲晒噶。诶，那个女仔咧， 你去我屋企帮我攞套西装嚟，我吩咐人预备好噶啦。 玉生啊， 嗯， 我要车太太去上堂、啊。 上堂？上咩堂？ 哦，太太每日上午都去一间电脑特技效果制作公司上堂噶。 电脑特技？ 嗯。 咁你车佢先啦，我搵人攞西装得噶啦。 系，玉生。 嗯。 你仲系好关心佢噃？想在他那里抢你回来真是不易。 易得啊，本地有动画制作公司的吗？ 当然有啦，彭祖奇去过一间叫做水星工作社，是一间拥有全新数码化设备的制作公司，一共有150个职员，职员平均的年龄只有27岁，这间公司很出名的。 你都知道多少东 西的。我有个朋友在水星那里做事的。有一日，佢好兴奋咁话俾我知，话佢揾到卡通故事《福灵公主》嘅造型。佢话系佢嘅新同事彭祖奇俾到灵感佢嘅。 嗯，祖奇无端端学动画，有啲咩目的咧？ 彭祖奇做人几时有过目的噶？ 咁又系，我谂佢都一时贪得意嘅啫。 诶，满堂啊，话俾我知点解你咁爱佢啊？ 咩意思啊？ 佢不精又不忠，但系你依然咁爱佢，点解？点解佢可以得到厚爱啊？ 你觉唔觉得志一嗰对眼同早期生得一模一样 咧？满堂啊，我今日想同你讲清楚。 点啊？要同我摊牌啊？ 唔系，我唔敢。不过讲咗会舒服啲。 嗯，好，咁你讲。 我想知道我杨以德有乜嘢比唔上彭祖奇？我跟咗你咁多年，系我识你先噶。我嘅学识、修养，样样都好过佢。家庭背景又唔系差，好多人都赞我噶。呢啲唔讲啦，但系最重要嘅系佢根本唔尊重你。对佢嚟讲，你只系一间银行。 讲完啦嘛。 嗯。 你终于都唔耐烦。 系。 你有你嘅目的。 冇错，做人一定有目的噶。我的确好想做郁太太。 早期永远都冇机心，呢啲就系佢可爱嘅地方。 你双眼根本就俾佢蒙蔽咗，你心甘情愿俾佢奴役，由头到尾佢都系为咗你啲钱嘅啫。 咁你呢，以德？如果我只系一个司机、地盘工人或者一个打工仔，你会唔会十年都留喺我身边啊？你今日讲得太多， 我稍微讲多一两句啫，你就严重警告我。你太偏心啦。 好啦，我好攰，唔想再讲。 十年嚟你做咩我都支持你噶，满堂、啊、 女人一埋怨个样就好难睇。我想静一阵，你翻出去先。 你好，我出去，我出去。咁多年，几时唔系你叫我去东就东，西就西啊？人哋啲第三者只系希望男方快啲离婚，但系你离咗婚，仲系唔死心，依然爱佢。我真系戥自己悲哀啊！ 坐。昨晚道指升了百几点，星期一港股都应该升。 是啊，算是好消息了。 嗯，牛了这么久终于都升。啊，以德，这么久以来委屈了你。 想补偿我啊，都很容易啫。 你好像有些日文的基础的，可不如继续进修。 什么？你叫我进修日文？ 是啊。我想送你去日本读书，为期一年，你意思点？ 满堂啊，我 对你好，对我亦好，你话系咪？一年之后，你嘅日文讲得好流利，对你嘅前途就好有帮助。 但系 学费、食宿、机票，全部我都会帮你安排。呢一年人工照支，你完全可以放心进修。 我唔想去。 你可以即刻离开香港。 你竟然咁对我？ 以德，留你在身边是糟蹋了你的前途，浪费你的时间。你只会渐渐变成一个怨妇。听完我这一次，去日本对你有益无害。说不定在日本你会遇到一个啱的人。 就是因为我之前讲错嘢，多管闲事。现在你就觉得我讨厌，要我离开啊？ 如果你要这样误解我，我都没办法。好啦，祝你前途似锦，我先走先。 玉满堂真系厉害，十年嘅关系可以咁撇脱就了断，偏偏喺彭祖奇面前，佢就言听计从，冇晒办法。我应该点做呢？ 杨小姐，你仲未走啊？ 是啊，马经理，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离开公司啊？ 玉生的意思是叫你去读书啫，人工就照支，咁有咩唔好啫？唔好咁傻啦，好好利用呢一个机会，一年之内可以发生好多事，可能会有更好嘅际遇，千祈唔好自动弃权啊！ 系，你讲得啱。 机票就准备好噶啦，你随时都可以出发，唔好灰心啊！ 话唔定旭生会改变主意，叫你翻嚟咧。 你觉得会咩？好啦，大局已定，我走啦，拜拜。 拜拜。 餐啊！你唔好同我争啊！一定要俾个机会我多谢你噶。 多谢我教你整动画。 其中一个原因啦、啊，你知唔知啊、 嗯？ 早几日我带志一去公司睇我整嗰啲卡通动画，佢开心到不得了啊！仲猛咁赞我呢个妈咪叻添啊！而家喺佢心目中，我嘅地位提升咗好多啦。 哦，咁呢餐我就唔同你客气啦。 好啊，随便叫嘢食啊。 好。等我睇下个餐牌先， 我又睇呢啲啊，几好食噶。 呢、這个都好啊，饮呢样。 阿旭生，请过嚟呢边啦。 我先食过呢一个，唔错噶。 一个人食都。 我哋今晚啲龙虾好新鲜啊。 早期，早期同嗰个男仔度有讲有笑，睇佢哋嘅神情就好似拍紧拖咁，旁若无人。 阿旭生，旭生，咩事啊？我又冇讲错嘢，做乜粒声唔出嚟走咗去嘅？唉，啲有钱佬真系古怪。 行光。你哋嘅制作室真系好似科幻特技总会，咩先进嘅电子产品都有嘅。志一嚟到啊，都唔知几兴奋啊！ 咁你第时咪多啲带佢上嚟玩咯。 方便咩？ 点会唔方便啫？我哋嘅 studio 根本就系儿童天地，少啲童心都唔可以留低噶。 咁啊系。 早期啊，睇得出你好锡志一。诶，唔好饮咁多啦。 香槟嚟啫嘛， 瞓喺街道嗰啲醉酒佬饮嘅酒有酒精，同样斟入去水晶玻璃杯嘅香槟一样有酒精，饮得多都系伤身噶。 系嘅，师傅。 我有个朋友，佢狂饮香槟，系冇节制嗰种饮法啊！十年之后，搞到啲血唔可以凝结，全身出血，差啲连命都冇噶。 吓、啊，真系啊！ 所以我情愿你食多啲甜品啦。 乜你都中意食甜品嘅咩？ 有边个唔中意甜头啊？ 咁好啊，甜党，我哋今晚咧就叫多啲甜品，尽情享受。 好啊。 同邵恒光一齐嘅感觉好舒服，我哋好似无所不谈嘅好朋友。佢冇送鲜花、糖果、珠宝首饰俾我，但系佢俾咗一份最好嘅礼物俾我，就系、是、知识。我甚至学识一啲简单嘅电脑维修工作。正当我觉得生活充实嘅时候，一啲意想不到嘅事就发生。咦？嗰、那个女仔系边个嚟嘅咧？今日星期六，其他人都未翻，呢、这个女仔就偏偏坐喺我平日坐开嗰个位，叫佢起身。但系我又唔系呢度嘅职员，唉，算啦。我有我饮咖啡，睇住其他电脑，等恒光翻嚟先算啦。 喂， 系 啊，叫你啊，仲有冇咖啡啊？ 喺茶水间啊，自便啦。 睇咩啊？有咩新闻啊？ 你系 model 嚟噶？ 你系第100个人咁样问啊？唔系，我唔系 model 啊，我系呢一间公司申请翻嚟嘅电脑技术人员。你呢？你是谁啊？ 哈，邵恒光做乜咁耐都未翻嚟嘅？ 啊，系啊，我叫刘香生，是多伦多约克大学修莱顿学院读书嘅， 邵恒光咧就系我表哥，我喺度做暑期工嘅。你咧，你似 model 多啲，你系咪专卖嗰啲番碱啊、洗衣粉嗰啲师奶广告噶？ 唔该，姐姐。 切，都唔好玩嘅，讲两句就走啦。 我嘅自信心忽然之间荡然无存，真系咁差咩？竟然俾个十几岁嘅女仔嘲讽我系个只配卖番碱、洗衣粉广告嘅师奶，或者我真系应该好好检讨下，我系邵恒光咩人啫？我系咪傻咗啊？日日走上人哋公司霸住个位，自己又唔系人客，又唔系员工，仲搞笑到带埋个仔上去玩添，好似咩特权分子咁。讲到尾，人哋啲员工唔出声，是因为恒光是老板，而恒光被我的外表吸引。但是今天忽然之间有人提醒我，我的美丽外衣已经褪色了。如果我再不收敛，我只会变成人家的笑柄。 冇事啊嘛！今朝早公司嘅人话唔见你，我打咗好多次电话过嚟，你工人话你头痛唔听电话。 Sorry 啊，恒光，我今朝忽然之间唔舒服，早走咗啫嘛，始终都唔系好惯早起身。 话我知啊，你系咪唔开心啊？系咪有人得罪你啊？ 边有啲咁嘅事啫？你谂得太多嘢啦！啊，一阵间子一嚟做功课啊？ 系咪我家姐？佢又同你讲过啲乜嘢？ 冇，冇啊！不过我屋企要装修，我要留喺度睇住啊，所以我谂听日开始我都系唔去你公司啦。 早期你唔系嗰种会因为人哋一句闲言闲语就改变心意嘅人嚟噶， 系咩？ 妈， 哎，志一嚟啦，我要陪佢做功课啦。 OK， 咁我先走先啦，俾电话我。 好啊，拜拜。 妈， 点啊，志一，今日多唔多功课做啊？嚟啊，洗下手先啦。 啊。 阿姐，咦，亨生，乜你都嚟咗？ 嗯，真系稀客，乜咁好嚟探我啊？ 表姐啊，你同表哥好耐冇见咩？ 亨生，你唔知噶啦，三个月前我讲咗啲忠言，你表哥啊觉得逆耳，跟住就冇嚟啦噃。 吓，唔系嘛？同胞姐弟，乜唔系百毒不侵嘅咩？ 廿几年子弟情啊！都唔及嗰啲外人离间本事啊！ 吓，边个咁巴闭啊？ 咪你今朝喺佢公司见到嗰个风韵犹存、有个仔嘅女人咯。 哦， 哼，原来真系你哋。 唉，我哋好收声啦。你睇你表哥块面都黑晒啦，因住得罪人啊，人哋叫你表哥杀咗我哋啊！ 唔会嘅，表哥仲有良知嘅。 好难讲啊，鬼迷心窍，为咗嗰个女人啊，你表哥咩唔敢做啊？唉，我都冇眼睇，我翻上楼啊。 嗱，亨生，你到底同早期讲过啲乜嘢？你好老实同我讲咯。 邵恒光，你得一个家姐嘅咋，我唔该你珍惜下啦。 我知啊， 冇错，嗰位彭小姐的确好靓嘅，不过佢嗰种靓法咧就过时啦，系嗰啲老男人至中意嘅咋。而你咧，你系 I T 人啊，应该走喺时代嘅尖端噶嘛。你嘅对象咧应该系有学识、有内涵嘅专业人士咁啦，可以咧独当一面。将来你啲仔女只可以得到优秀嘅遗传嘅。 呢啲说话系咪你表姐教你讲噶？ 冇人教我讲噶，系我肺腑之言嚟噶。 你哋唔中意佢，系因为你哋妒忌佢。 我使妒忌佢？有乜嘢系佢有而我冇噶？佢嗰种女人啊，真系大把啦，靠少少知识就喺啲男人身上揾着数。 唔系，佢冇啊，佢冇喺我身上揾过咩着数。 咁系因为佢有前夫照顾佢啫。第日人哋唔再睇佢，你就要孭佢上身噶啦。你孭唔孭得起啊？ 唔会嘅。 表姐真系话得你啱嘅，你冇晒理智噶啦，你中意点就点咯，嘥气。 哼。咦，行光，走啦。 系啊，仔夫。 哼。喂，我有嘢想同你讲嘅。 啊。 嗱，其实好多时候咧，男人睇女人同女人睇女人咧，系完全两回事嚟嘅。 哼。 不过。我就唔睇好你同彭祖奇啊， 姐夫，连你都咁讲。 嗯，其实我哋系中国人，冇嗰啲外国人咁豁达。外国人就冇所谓，结婚离婚，你啲仔女我啲仔女，唔同性都可以一齐生活。仲有过多几年又多几个我哋啲仔女咁，跟住就话唔夹，大家又离婚。你谂下，你仲后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噶啦。 但系。早期咁柔弱， 你又错啦。靓女系最有生命力噶，掟个弯佢又可以企翻身。你自己好好谂清楚啦。嗯， 我做嘢咁忙，仲边有时间谂嘢啊？ 咁就啱啦，做嘢啦，细佬。嗯， 啱嘅。佢哋所讲嘅都系金石良言。原来我最爱嘅人，始终都系我自己。我不可以咁豁达，咁伟大，我真系孭唔起。 第八回，姚秀玲监制，曾月娥编导，亦舒原著，可可编剧，林燕飞、陈伟康录音，并且由罗伟亮、朱妙兰、周文英、钟子豪、丁恩、黄祖蓝、钟伟明、曾月娥、翟耀辉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现在经已播放完毕。